同你咁样有讲有笑，我死梗啦！ 佢系风物长而放眼两眼放长双只眼，睇你几时死啊！咁不你又冇得喐， 啱啦，呢个就系 冇得讲，你已经系俾我讲 着数嘅地方。 你俾我讲黄金文宇，你坐低，你已经讲完啦。咁样 想知道我同郁敏会有啲咩讲咧？请收睇郁敏会客室。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早晨，第四次大香港早晨啦，咁样。我哋有冇利是收啊？淡仔有、啊， 多谢，多谢，多谢。早两日 街市用、啊， 耶，好耶，多谢街市用。 你走醒啦，你。头先我饮醉咗，头先啊，佢仲话喂，佢。啊，讲佢打拳喎、 哦，系啊，又打拳啊， 减肥喎、 哦，陈死又啊， 佢减肥，减咩肥啊？ 唔系佢跌磅喎、哦，嗰要听佢喺年宵台讲， 仲要跌磅，哦系，咁佢其实可以再落多少少嘅，佢落到60都得，即系六十公斤留下都得， 即系你侧边讲啊，讲几多40都得，得咁样，系啊，咁啊加油啊， 加试用，加试用冇眼见啊， 上礼拜辛苦啊，做 我而家唔敢同佢打， 上礼拜做咗花试用啊，佢梗系唔敢啦，梗系唔敢啊，劲啊呢条友，真系冇得罪佢啊，好啦，咁啊，所以呢节唔好讲佢，喂，多谢利是先，感激咁样，好，咁咧呢一节咧就系讲一单、其实网料嚟嘅但系网料望下望下咧，早两日嘅网料望下望下咧，就推上报。咁我见01有报，今日见文汇报又有报。文汇报应该冇咩做咧，就补一段，都占咗三分一版嘅。咁啊，关关地我事啦，因为我系家长啦，同埋以前住黄大仙啦 ，Toby 又系附近啦。我同 Toby 咧一对于凤德花园唔系凤德公园咧，系好大怨恨噶嘛。 点解咧？ 好多大陆人嘅。 是 即系好多讲普通话或者粗香 港，即系你话 而家唔通开埠当年咩？ 大仙，我净系去过嗰、那个咩中心咯，嗰、那个旧时叫农场中心，而家叫咩黄大仙咩中心 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我嗰次有次系选举嗰期，就喺上面有一日申请我入村喺度派嘢嘅，然之后就见到好多大陆人嗰啲大陆团咧， 因为黄大仙庙嘛。其实嗰度系旅游区嚟噶，嗰度黄大仙庙杀去隔篱个商场，因为嗰个商场就变咗系游客商场，因为改咗有翠华啊，有啲名店喺度嘅。咁跟手佢哋就会选择杀埋去荷里活同埋智廉政院，咁就系一个大陆团嘅行程嚟嘅咁样。咁当然就唔关凤德公园事，凤德公园就唔系话歧视咩大陆人，而系但礼貌系差啲。即系啲瘦仔啊，即系推推撞撞啊，态度系差啲。咁但系都唔系个系咁嘅，有时几开心嘅。 普遍都系咁啫， 一半半啦，一半啦，即系我认真咁样去观察，咁样睇，咁样 一半都大镬啦， 一半大噶，人多起上嚟，即系100个有50个系粗鲁嘅，好麻烦嘅。我想讲，因为我女即系你得个2岁零咧，你要同啲6、7岁去冚咧，唉，真系。即系咁我哋唔会介入㗎嘛，尽量都即 係學拳啦、 啊。会㗎。 跟街市用粗每日跑10K。 买學 BJJ, 唔系我粗嘅，至少我女粗。 你个女粗嘛，就系你个女跟街市 用粗。咁应该放任，唔系我好细个就好放任个女俾人恰㗎，因为系要学识俾人排挤呀、啊、俾人唔同去玩呀、啊、咁样，因为大个你要经历呢啲嘢㗎嘛。 练习下反击技。 系呀、啊、即系你唔好成日即系唉无谓呀、啊、即系太恨同人去食饭唔好咁样。好啦，咁呢节呢咁就即有單咁嘅料，咁唔係鳳德公園，但係鳳德商場，即係鳳德村個商場。 都係附近啫嘛。 因为发生咧怀疑附近即系对面啦，怀疑拐带男童嘅事件，咁系咩事咧？其实就系、是、即系讲有个父亲咁样，咁咧年初三嘅时候就带5岁嘅仔咧落楼买早餐，咁就应该系麦记啦，我估就系、是。诶、欸，唔系、啊，大嘟嘟嚟喎，原来系咁咧，就带个5岁嘅仔落楼买早餐，咁咧就期间咧有个粗乡音嘅中年妇咧，佢即系呢度写就苦钱啦，就话频频咧就同个仔讲，即系我带个仔去街5岁嘅，咁隔篱个师奶咧就系咁用乡音讲话，带你去玩，卖嘢俾你食，咁样带你去玩，卖嘢俾你食，咁样，咁咧，咁咪。 咁咪是但咯，咁即唔係是但由佢同你玩啊，即咁你隔篱有个癫婆喺度，咁你可以点啫？咁我要买早餐啊嘛，咁样你唉，咁你都见佢应该冇乜伤害性啊，咁样之后咧就一路跟住喺度尾行喎、啊，开始跟住喺尾诶，跟住咧诶讲下讲下唔止喎、啊，就话呢个系我孙、啊，跟住讲到个孙咧，咁你就开始诶、有奇怪啦，因为点解咧？就系因为同佢讲咗话诶。带你去玩之后呢，咁、那个小朋友又好礼貌，就啊姨姨早晨咁，哇同我六十岁讲嗌佢姨姨喎，咁就好礼貌啦，唔系早晨嗰两个字有礼貌啊，系嗌姨姨有礼貌嘛，因为呢度写年约六十岁都仲嗌姨姨，你见叶柳唔系姨姨啦，扑街咁样，即系个细路女会咁讲，个细路仔都系咁讲，系婆，即系可能系咁啦，咁样，咁啊，咁。就算即系，尤其是可能老豆又即系爸爸又唔即系警觉性唔系咁高啦。即系你好，即系有时会系咁啊。你带个小朋友出街，你梗系侧边有啲人讲啊，好得意喎，你个仔女咁样，咁你梗系沾沾自喜啊。你冇乜嘢啊？点知呢个婶啊唔系嘅，呢个婶咧就跟住佢，跟住佢咧，跟住咧就开始就话呢个系我孙，咁你梗系惊啦。跟住咧呢个老豆咧就开始咧就大大声，因为要大声咧等侧边嘅人知道，就话你系咪想拐我个仔啊？咁样跟住就会报警，所以咧呢个姑咧先至无奈地就走啦咁样。但系咧就咁呢个姑咧行到出去嗰个快餐店嘅外边咧，就调翻转头咧就闹翻入去，小心睇住你个仔啊！咁样哇！几恐怖喎、啊、呢件事，即系你自己拐带不遂咧，就话翻叫你小心睇仔、嗯，即系唔知系咪真系拐带啦咁样，咁就呢件事咧就摆上 Facebook， 咁啊大家开始喺度share 啦咁样，跟住佢之后再讲咧就话其实呢个人咧就不断系隔住玻璃又偷偷咁样望啊咁样，咁啊之后佢影咗相摆咗上网嘅，影咗呢个姑嘅咁样，咁啊之后就即系引嚟好多家长嘅讨论啦，咁样究竟系咪有拐子佬啊咁样呢啲嘢？我问谭仔先，你觉得咧呢件事，你会点样看待呢件事？看待，即系我想讲，你嘅态 度呢件事， 你咩态度去看待啊？ 即系我觉得无论咩 遇到呢啲事啦，咁样，咁、你冇仔女啦，咁样，咁你第一件事，你会觉得你应该点样俾咩反应？假设即系你要去讨论呢件事， 我觉得遇到呢啲情况，与其摆上网，不如试下自己解决啦。 啊， 系啊，即系我觉得成日即系好似啲即系大家都要遇到啲拐子佬咧，又有啲甚至话讲到话俾人拎起咗喺个 B B 床嗰度拎起咗抱起咗啊咁样，即系我觉得去到呢啲咁嘅情况，即系你何必仲咁冷静又喺度影相啊，然之后又喺度闹交咧，无谓啊！即系呢个时候动口就已经冇意思啦嘛，系咪先？即系若然你觉得佢系拐带你个仔嘅事，即系我觉得大家应该勇武少少咯，即系试下自己解决咗个问题会比较好咯。 唔系，但系我想讲我看待嘅态度系咩咧？我系想问你就咁睇呢单料啦，即系假设你冇唔系假设你真系冇见过呢个女人啦，你冇喺街见过呢啲事啦，你有冇觉得系假呢啲消息？网上见好多呢啲咁， 即系网上见好多，我相信就即系总会有啲系假嘅、即系有时有啲系会过敏嘅。咁但系我觉得过敏都无可厚非嘅。即系作为一个家长嚟到讲，即系你话如果你见到呢一啲咁嘅嘢，应唔应该当系一个？即系我从一个媒体嘅角度嚟讲，应唔应该攞嚟做新闻咧？咁啊，即系可能需要查证多啲。 做新闻系唔系完全唔应？嗱，我想讲，其实冇乜必要做新闻嘅。即系呢啲网料就网料，即系我话新唔新闻，我只系即系我都唔系讲呢单料，我系想用呢样嘢去讨论下大家个讨论气氛系点样。咁你 即系我就系想讲话，即系虽则就媒体就唔应该攞嚟做一个新闻咁样报。咁但系作为家长嚟到讲，咁咪小心啲咯。咁小心啲又冇坏嘅，系咪先？ 即系我应唔应该即系总之做咗就做咗啦。即系你话当网上有件咁嘅事，有件咁嘅事咯，咁样。咁我访问一下咧，好中意细路女嘅双杰啦。你见到呢啲？你点样看待？我想问，即系你唔系父母嚟讲，但系你当然好中意小朋友啦。你点样看待呢啲咁样嘅信息咧？即系譬如你要同人讲啊，或者有人问开你啦，啊冇有人讲拐子佬喎，咁样咁你嘅态度系点样？ 咁对待细路仔几时都要戒慎恐惧噶啦，咁啊咁讲，即系你带细路仔出街，其实你系即系应该系比平时压力。几倍十倍咁样㗎嘛。即係你平时出街，其实我觉得大細路仔出街呢，你真係唔可以咁手机㗎、因为手机就可以压咗你好多 RAM 㗎嘛。 系啊，你个你 alertness 啊，你个集中度啊， 即系要小心好多倍系常识咯。咁但系细路仔远离危险系大人嘅责任嚟嘅。 因为我见到 咧，如果你唔当我系危险嘅话， 我见到个气，唔好话气氛啦，即系我见网上有啲嘅反应咧，唔系因为呢单嘢，因为即系好多好多关于亲子啊呢啲嘢咧，我系我见到系乜嘢咧，就系冇仔女嘅一群咧，系觉得家长系过滤嘅。即系边有咁多拐子佬啊？边有咁多忧心啊？或者系另一个咧，就有啲似双杰嗰个态度，不过就冇你咁斯文。睇住啲细路仔啦，睇紧啲啦，喺度惊，周街都有噶啦，又唔紧张嘅，又唔扶住，又唔捉住佢嘅，有佢周围跑嘅，咁细路仔嘅周围跑。 即系尤其是咧，教细路仔好捻 lift 到啊！即系又主张唔介入啲细路啊，又中意俾佢哋周围跑啊，嗰啲根本上就要更加 alert 咯。 唔系，其实我系噶、就是，我对眼系啤到行噶。或者盡量跟 係啊，根本就係要咁樣。 其實係 你放任佢，其實你係更加要擺更加多 attention 去保護佢。 我想我的態度係點樣呢，就係、是、但又有一啲人即係冇仔女嘅，以我所知係冇仔女，佢會覺得你哋太緊張啦，邊有即係你就係因為咁驚拐子佬過分保護，就搞到咧你嘅仔女咧就冇咗落公園識朋友嘅機會，搞到你就要俾錢翻 playgroup 啦。咁樣 咁又冇關係嘅，呢啲啊，我覺得又推論得太過火啦。 唔知啊，即係我又唔喺度嗰度再重去抽絲剝繭，我亦都冇話啱唔啱，即係總之有一個咁嘅氣氛。但喺家長嘅層面又係點咧？家長嘅層面咧，就嗰件事好 content farm 嘅，喂，寧可信其有啊嘛，不可信其無啊嘛，即係嗰件事好尋日所講 content farm 捐血啲血翻大陸咁樣啊，嚇信咗先。稳阵啲好，嗱，但系我觉得 咁，但系个状况有啲唔同嘅，因为嗱，你捐血嚟到讲，你捐咗血，即系你唔会有坏嘅状况出现嘛。咁但系你呢一个 女嘅得一个大佬， 系啊，女嘅得一个啊嘛，系咪先？即系你出现两个可能性，即系一系就会唔见咗，一系就冇事啫。咁冇事就冇事啦。咁但系你睇紧啲嘅时候，佢系咪都冇事噶啦嘛？咁但系如果真系会有人嚟拐嘅时候，你睇紧啲嘅时候，真系会救到一命噶。 系啊， 咁所以点都系睇紧啲好。你只不过个人即系伤神多少少啫。咁但系就即系实际上你个付出同你所失去嘅相比起，咁你个付出算少嘛？ 因为系。系点样？即系其实系要睇紧啲嘅，我系觉得，即系你话基有冇话基于呢啲咁， 即系唔就算唔系拐子佬都好啦，你条街好捻多危机噶嘛？ 哦，系噶，系噶， 系咯， 系噶， 条街有好捻多啲门夹手啊，地下有啲唔知咩杀虫药啊， 系啊，执嚟食， 行下又跑下又扑街啊，嗰啲 系可能有人放啲唔知咩话系毒死啲狗噶嘛，咁就麻烦啦。你知 好捻多危机呢条街， 咁呢个世界系有人周街，譬如即系譬如放一啲嘅毒物去毒害啲社區動物咁樣噶嘛？哇！呢真係極醜惡，我想講，即係咁會有呢啲咁樣嘅情況，即係咩事都會有啦。看待呢啲，你話係其實冇辦法去確，即係冇辦法去 verify 到嘅一啲嘅，我哋叫流言啊，或者一啲咁樣嘅古仔咁樣，其實又唔。其实对于家长又好两难，即系我又明白嗰种，你话要搞到有，因为会令到有人好紧张，会令到有一啲家长系即系我哋可以好轻松，或者睇紧啲啦，只眼望实佢啦，有乜事就起围啦咁样。咁但系你哋生个仔女啲人系蠢啲，我直接咁样讲啦，即系我发誓师咁讲。咁系傻傻下，即系咁有啲会去到一个好 panic 嘅情况，即系去到一个好慌张嘅地步啊，或者甚至唔俾佢去街，唔俾话唔俾佢接触任何细路仔啊，或者唔俾佢接触任何细路仔隔篱嗰个家长啊，一见到话啊你好乖、啊，或者扶起你咧就即刻冲埋嚟啊，咁样咁令到佢哋咁紧张又系唔好嘅，嗰件事好困境嘅，我系觉得 我因为我是家长嘛，即系譬如我有一次我是真心咁样讲嘅。其实咧，人咧有时我自己，我已经唔系一个好紧张嘅人咧。咁有时都会谂，唉死啦！如果唔觉意自己小朋友俾人拐咗翻大陆，斩咗啲手手脚脚，跟住俾啲毒佢，即系俾啲白粉佢，跟住导到佢迷迷糊糊喺香港落翻嚟，攞住个喇叭喺度唱歌，乞切，唉谂起我就伤心啦。如果卅年后我见翻咁样，跟住梗系会侧边其他嘅人，梗系觉得话你乱谂啊，太好想。想象力我想讲大把家长是这样想的，即是有几期啫。我小个我妈就是这样紧张的啦。 是啊，你生了个仔日日都是这样想的。 其实又不好，但我想讲 你看下那些人怎样对着狗就知道。 但我想讲这样东西呢，冇仔女的人是完全想象不到父母是这样想的。但是即可能老豆又是乱想的，尤其是对揀女婿来讲。即是可能是有啲疯狂嘅，我自己都会觉得可能有啲黐线嘅。但尤其是而家呢个年代，喂呢、這个年代嗰样嘢，唔同捐血，唔同捐，即可能有少少同啦。但係嗱，第一就係你血啊大捻把啦，即你要唔要我而家可以俾你，其实即你上嚟你上嚟，我 要几多嘅啫， 我入利是封俾你，派双封咁样都仲得咁样，但系咁仔女系咁多就系咁多噶啦嘛，你咪以前嘅年代生九个十个少咁一两个冇乜所谓咁，嗰、那个 少咁一两个都有所谓。 唔系嘅，冇嘅，我屋企我屋企少咁一两个系冇所谓，我一阵讲个故仔嚟听。咁系会系咁样，所以我讲有尴嘅，即系你其实做父母太紧张系唔好嘅，即系我见到太嗱嗰个紧张唔系净系紧张有冇拐子佬啦，紧张佢好。好嚴重地緊張佢健康啦，緊張佢嘅身體，緊張佢讀書啦，又要俾 ADHD 藥佢去食，去加強佢嘅集中力。 咁嗰啲就唔係緊唔緊張嘅問題啦。 嗰、那個其實要食藥嘅唔係仔女啦，即係食精神科藥物嗰個唔係仔女啦，咁樣咁係有呢一隻。你話見到呢啲，我只可以講真係要謹慎啲去睇咯，因為有價有市噶嘛，即係所以大家係應該小心啦。即係所以我係想啊，即係點樣？即系譬如冇仔女嘅朋友仔，你点样看待呢啲嘢？咁当然啦，对你嚟讲，个利害唔埋到身系，梗系呢个系真嘅，冇咁埋身系真嘅。即系如果我而家话俾你听，哇！而家香港好盛行偷车，咁啊对你嚟讲关我鬼事咩？我惊咗件事咯，咁样啫嘛。唔系，我唔惊，老周惊啫嘛。老周嗰架先系咯，即系嗰样，我觉得嗰个演变系咁样。我只系讲，唉，即系父母睇緊啲，但係唔使去到太慌張嘅地步。不過咁講，我叫你唔好慌張，可能你覺得我已經係好黐線嗰個啦，咁樣 慌張嘅，即係 chat room 又話頭先嗰個拐子佬嘅事件又私了啊，打咗先講。我想講就係、是、即使係好似街市用咁好打，我有街市用咁好打都好啦，拖住個細路，真係你唔會諗到。同那個拐到私了呢一步㗎嘛。 咪有啲難嘅，但 即係你點開拖，你後顧之憂嘛，你一條友㗎係同佢 睇。呢個第一次追尋啦，第一你唔知道，即係如果嗰個真係拐子佬啦，你唔知佢嘅集團旁邊有幾多人啦，係咪有個車準備啦。第二就係如果你單拖嘅，即係你愣住一個小朋友，你抱住佢嘅。 你要紅器官咩？ 係囉係囉。你要你趙雲咩？即刻就拿塊布出嚟攬住喺個心口，跟住就百萬軍中就藏住一個仔，跟住呢就拿一支英槍。马呢马呢冇啊大佬长板波咩天光道咋嗰度好斜啊点跑啊大佬。咁 拖住条女我都唔夠膽喺街头同人开拖啦、 啊。咦唔拖你夠膽开㗎吓、 啊、即係 犀利喎相机唔敢得罪你。 咪考虑下啦。 算你睇一条线咁样。係咪咁但你话私了咁样。 即系我想讲，家长系好捻 panic 嘅， 其实会，因为你又得，即系，唉，梗系咁波罗噶啦， 唔够胆开噶， 但系你话私了呢样嘢咧，我又唔可以喺即系用《月时报》呢个平台讲一啲犯法嘅嘢啦。我听人咁样讲啦，即系有人会觉得咧，就梗系打啦，梗系打死佢啦。人哋讲嘅啫，点解啊？喂，咁讲啦，你唔打死佢，佢咪害第二个？如果你係確實知道嗰個係大陸嘅拐人集團嘅，其實人哋咁樣講啦，其實拐佢係唔係？其實你捉佢唔係？你叫差佬捉佢冇用噶，你捉到個傷情症嘅人，其實轉個手 其实都好可能系 佢咪翻咗去咯， 都可能系翻去噶啦，都系放噶啦。咁嗱，人哋咁样讲，即系咁，如果你为民除害，佢咪唔会害咗下一个可能专注力冇咁高嘅父母嘅小朋友咯？咁样咁嗱，人哋咁样讲嘅啫，我唔赞成嘅。 即系好似淡仔对待美罗啲曱甴咁啊，我从来都唔理嘅，咁啊交俾淡仔去 系啊 打你 咁样样嘅， 即系。咁样啦，即系我借呢件事带出，我见到嘅，即系我眼见大家嘅讨论气氛嘅，即系有啲人觉得太紧张啦，佢唔系话觉得个社会冇拐子路，而系觉得你紧张到搞到个小朋友冇咗社交，咁我觉得咁样讲嘅太多 too much 啦，咁样，咁你去到嗰种太令到父母太紧张又唔系咁好，令到小朋友玩得唔开心唔系咁好，但系你对眼真系要睇得好紧咯，咁 而家大人都可以俾人甩走啦， 哦系咯，系啊，大嘅俾人甩走啦，何况系细，所以系你睇住。不过其实唔系睇好耐嘅，其实最危险都系五岁前嘅啫。 其实最危险系幼稚园嗰个年纪。 系啊，一嚟佢 去到小学就开始好 一嚟佢丧咗无定向咁跑啦。二嚟到大咗咧，个人长咗咧，难夹啲嘅，可能系即系可能唔知啦，即系可能会 好难塞埋落个袋度。 系啊，所以都系小心啲啦，但系唔好过分忧虑啦。咁我系觉得 冇啊，你生佢出嚟，你就欠咗佢啦。学王子又话斋， 系啊，系啊，我都 最大嘅整蛊，你已经整蛊咗佢啦。所以你系 deserve 要面干水湿咁样 赔偿俾佢， 赔偿你嘅精力噶， 系带得佢嚟呢个咁嘅世界咁样，咁都系要种坏佢先至得噶啦。咁样即系呢个世界。我唔种坏我女，唔通你会种咩？系咪先？呢个世界我种坏咗，害下一代嘅男仔都好啊，系咪先？横掂都系，做新一代港女，你唔使唔好肥就得啦。咁样就系呢样嘢啦。 咁所以我就觉得安全起见，大家都系强健下体魄会比较好嘅。 哦，咁呢个要啊， 即系遇到任何情况都好，系咪先？你唔一定系拐子佬嘅，又或者可能佢下次可能系净系打劫啊，诸如此类咁嗰啲，即系有个强健啲嘅体魄，咁所以点都系会系好啲嘅。咁所以大家 就 系 走 个老师罚我个女罚抄我打我嘅。心谂补一句先，心谂睇住啊，老师话俾你听，即系睇住啲功课啊，即系咁样讲，唔系恐吓你咁样。咁今日到呢度啦，唔乱咁做咁长啦，即系大家都系翻工日子啊，咁样 系啦。最后要讲埋一样嘢先 啊，系啊， 就系今日体育救世系如常嘅 复操， 系啦。咁大家咧想 练 体魄嘅咧，就可以继续过嚟我哋。这个体育救世啦，咁样今个礼拜三间继续耶、yeah。 康宁道，咁就今晚8点到9点，今晚就鸡年复操啦，咁希望大家。 其实立春先鸡年。 系立春先系鸡年嘅，咁样。 阵又有人就出啲长文又话我哋误导人哋乜乜柒柒，咁就唔好啦。 系啊， 立春先鸡年嘅。 跟住又话根据点样黄道历法啦，跟住笔名金天监咁就系是但啦，是但啦。总之今晚做运动啦，好未？咁就或者系啦，咁就多谢你哋嘅利是货金，咁今日非常之感激，咁今日节目就去到呢度，晏昼国立大台系 live 嘅，咁所以晏昼就大亨佢哋就再见大家啦，今日去到呢度，咁就今晚深宵夫人信箱再见，系咁， 拜拜。 我哋今日香港呢个环境就系咁啦，即系。看拆不兩立呢個你成日講嘅，剪定唔剪好簡單。 咁但係你剪，你企咗政府呢邊啊嘛。 我發知你剪咗定 剪。我記得 我未上嚟呢個節目之前都有啲機會，嚟咗之後就冇啦。想知道我同鬱敏會有啲咩講咧？請收睇鬱敏會客室。